988製作，零號店兒，編劇李健平，第五集。 人盡講膚淺的話，因聽者更低級吧。神像給一一扯下，斬碎用來做燈吧。文學曾是神吧，無線上吧，上惡理吧，人扮優雅，自行難簡化，未算差。人信自己了，神快活不了。几多礼我已崩解，几多正路已走歪进化。你先将圣殿里的神仙都杀掉，拜拜。 陈云，系咪你啊？你放我出嚟啊！放我出嚟啊！ 你唔使嘥力气，我系唔会放你。 你点解要咁样对我啊？我哋系双胞胎啊！我系你亲生细佬啊！ 你条命本来就系我救翻，我而家要你还翻俾我。 你讲过你自愿救我，你唔会后悔噶。点解你而家又要霸占我身体？ 老公，老公啊，你喺边啊？ 老婆，我在储物室啊。 是因为美琳。 你在储物室做什 么啊？找东西而已。 老婆，救我啊，老婆。我才是阿母啊，我才是你老公啊。 为什么这里这么冷的？ 我被上文困在这里啊，你快点救我啊。 冷的话我们回去吧。 你不是要找东西吗？ 找不到算了。 等低我啊！ 咦，老公啊，你听唔听到有啲怪声啊？ 老婆，你系咪听到我讲嘢啊？我俾卓文搵咗个黑色嘅木盒入边啊！你快啲救我啊！ 边有怪声啫？你听错啦！系喎，老婆，你追紧嗰套剧咧，够钟要播。 啊，系喎，咁我哋出去睇电视啊！ 嗯。 回 来了。啊，老爸，你不是下个礼拜才回吗？ 我提早回来比惊喜你不好吗？ 哦，你开心就行 了。那你见到我开不开心啊？ 开心。 权叔，你提早回来做什么？不通知我去接机啊？ 切，我又不是七老八十，使什么人接啊？ 怎么啊，旅行好不好玩啊？ 好玩是好玩，不过时间太久，好挂住你。 那有没有顺便挂我啊？ 你仲好意思问啊？我会提早翻嚟，其中一个原因系为咗找你晦气。 我又几时得罪你啊？ 哼，嗰个跳舞条片点会放咗上网啊？ 你知道咗？ 如果我冇发现，你系咪打算瞒我一世？ 我点敢啊？我系唔想扫你兴，谂住等你两人翻嚟先至同你讲啊。 你啊，你点解唔同我讲你俾网民霸凌件事？ 哪有霸凌那么严重啊？ 你不用骗我了，我上网看完所有留言，要几刻薄就有几刻薄。 现在就没事咯。 唐九人，我出发旅行之前，你答应过我些什么？啊，你说会好好照顾如果，结果呢？啊，你不单止没有好好照顾他，还连累他被网民霸凌。啊， 这件事是我的错，我保证不会再有下次，不会再有下次。 我都话姐弟恋靠唔住噶啦， 权叔你想点啊？ 如果啊，我呢次去旅行咧，识咗几个唔错嘅后生仔啊，你睇几时得闲一齐出嚟食餐饭，当系识个新朋友。 我反对。 你有咩资格反对啊？ 你讲过之前我追如果，你点可以反悔？你仲介绍男仔俾佢识？ 哼，反悔咪反悔咯，警察拉啊！啊，讲开警察咧，其实柳 Sir 都唔错喎。啊，如果你不如考虑下柳 Sir 啊。 权叔，你不是真的想着拆散我和如果吗？ 你们都没在一起过， 点算系拆散？ 如果你千祈唔好听权叔讲啊！ 如果我系你老豆，我又点会害你呢？ 如果 得啦得啦，如果我听到头晕啊！ 冇错，呢个话题到此为止。 今日唔讲，我听日可以讲，大后日再大后日，日日咁讲，讲到如果听啊！ 得啦得啦，你哋继续嘈啦，我翻房瞓觉。 权叔，我平时对你咁好，你点可以咁对我？ 嗱，我同你讲啊吓，呢个世界上咧冇嘢比如果幸福更重要。 阿弟啦，走咗啦， 走咗啦，我唔过啊，我煮咗饭， 我系饿醒嘅， 咁我去装饭， 嗯，哇，嗯，全部都系我中意嘅餸菜， 我知你挂住噶啦，食多啲啦， 嗯，系啊，嗰、那个咧又出现啦， 你唔系已经大半年冇发作啦咩？嗰、那个点会突然间又出现嘅？ 应该系之前两个恶鬼嘅怨气太深，我元气大伤，所以又再发作咯。 我仲以为嗰个唔会再出现，先至去旅行。 你去唔去旅行啊？嗰、那个都一样会出现噶啦。 咁至少我可以喺你身边啊嘛。早知系咁咧，我就唔去旅行。 你知唔知嗰个嘅存在带俾我最大嘅烦恼系咩啊？ 周围去闯祸。要你收拾残局， 是令我身边的人担心。 我是你老豆，担心你是应该。咁至于阿爹咧，系佢自己攞嚟，唔可以怪你。 我唔想因为嗰个俾麻烦我身边的人，无论是你定系阿爹。 咁你想点啊？ 既然我哋阻止唔到嗰个出现，咁就接受佢嘅存在。 咁即系点啊？ 咁即系顺其自然，唔需要特别做啲乜嘢，横掂嗰个都玩唔出咩花神。 但系 唔使但系啦，就咁话啦。 唉，我啊真系一个冇用嘅老豆啊！你有事我啊帮唔到你，仲调翻转头要你安慰。 孖子走咗之后啊，好彩有你喺我身边，我先感受到家庭温暖。你已经做得好好。 真嘅。你不是哄我开心吗？ 我一向都不说大话。 这个是最大的大话。 好了，不要再说什么大话了，吃饭啊。 988制作，零号店二。 余小姐，我求下你救下我老公。 你老公发生咩事？ 佢俾鬼上身，唔系啊，应该系话佢俾佢双胞胎嘅阿哥嘅灵魂霸占咗佢嘅身体啊。 你系点发现呢件事？ 前一排。有个女人打电话给我，她说她是我老公在外面的女人。 咦，老婆，还没睡的？我就叫了你不用等我咯。你为什么面黑黑不说话？心情不好？ 今天，有个叫周怡的女人打电话给我。 周怡？ 她说她是你在外面的女人。仲话你答应承会离婚同佢结婚， 未啦嘛？你听我解释啊！ 你仲有咩好解释啊？我已经睇到晒你哋嘅亲密相同短信。你话你已经对我冇晒感情，仲话每一日同我一齐都好似坐监咁。 件事唔系咁噶，我根本都唔爱 Joey，Joey 接受唔到我讲分手先会揾你，佢系想破坏我哋嘅关系啊！ 就算你哋分咗手， 你曾经出轨都是事实。 我是控制不到才跟他一起的。 你是想说你当时喝醉酒，你是气氛太好，所以你控制不到自己啊？ 是因为我有人格分裂，跟 Joey 一起的是我另外一个人格。 这么荒谬的理由都被你想到。 是真的，爹地妈咪曾经因为这个病大爱看过精神科医生，你不信可以问他们的。 我打电话给奶奶求证，她说的确有这样的事，所以我选择了原谅她。但是直到昨天我在储物室不小心打烂了一个黑色木盒，盒里面竟然有个魂魄。她说她才是我老公卓母，现在在我身边那个是她双胞胎阿哥卓文。 你肯定这鬼魂就是你老公？ 她知道了所有关于我和阿母之间的事。 如果他们真是双胞胎，他会知道你们的事都不出奇。 我不知道，我就是不知道究竟应该要相信哪个我才会来找你。余小姐，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哪个才是我老公？ 老婆，我回来了。你是哪个？为什么会在我家？ 你是哪个？你是卓文定是卓母？ 你怎会知道卓文？ 你的反应已经出卖了你，你就是卓文。 你究竟是谁？ 我叫雨果，是驱鬼师。 是美林找你？ 他已经知道你不是卓母。 谁说我不是卓母？ 沈城一百年消除邪念巫医生内义务，同埋法力义务边结。 你捉住我想怎啊？我依家就落嚟陪你， 阿母，你千祈唔好做错事啊！ 阿哥，你终于肯出嚟见我啦！ 你做咩咁傻自杀啊？ 我哋系双胞胎啊，我唔可以抌低你一个噶。 如果你死咗，咁我咪白白牺牲。 对唔住啊，系我害死咗你。 唔关你事啊？ 点会唔关我事？ 系意外啊！ 如果唔系为咗救我，你都不会被车撞死。 我是自愿救你，不是你的错。 哥，我不舍得你啊，你可不可以不要走啊？ 我答应你留在阳间，我会一直陪着你。 哥，跟你说个好消息啊，美林答应了跟我结婚啊。 哦，恭喜你。 但你个样好似唔系咁开心咁嘅，你系咪唔想我同美林结婚啊？ 梗系唔系啦，美林系好女仔，你一定要好好对佢。 嗯，放心，我一定会。 你唔可以同美林离婚啊！ 呢啲系我私事，就算你系我阿哥，都冇权干涉。 你讲过会好好对美林，你点可以为咗第二个女人同佢离婚啊？ 我系人，唔系鬼。人是会变的，是你跟十年前还是一样，但是我已经变了。 我问多你一次，你是不是一定要离婚？ 是。 我不会让你伤害美林。 你做什么？我想怎样？ 我把你要死。 你是因为爱上周美林，所以霸占卓母的身体。 你刚才捉住我，就是为了偷看我的记忆。 没错。 那你应该都知道我已经霸占她身体超过749日。如果我不愿意，没人可以将我赶出她身体。 你要怎样才肯放过卓母？ 我现在就是卓母，我死都不会离开这个身体。 988制作，零号店二。 卓文会霸占卓母的身体，是因为你。 因为我？什么意思啊？ 他喜欢你， 冇可能啊！我根本都唔识佢，我连见佢都未见过，佢点可能中意我啊？ 你唔识佢啫，佢识你啊嘛！ 我识阿母嗰阵，卓文已经唔喺度。 卓文系为咗救卓母被车撞死，佢哋都唔舍得彼此，所以卓文一直留喺阳间冇去投胎。 所以佢嘅鬼魂一直留喺阿母身边，唔怪得佢会咁清楚我同阿母嘅事。 亦都系因为咁，佢爱上咗你。 点会咁噶？ 卓文因为卓母出轨要同你离婚，所以好嬲。佢怕你伤心，所以就霸占卓母嘅身体留喺你身边。 阿母佢真系要同我离婚。 而家只有你可以救卓母， 连你都赶唔走卓文嘅鬼魂，我可以点救佢？ 卓文系因为对你嘅执念，先至会霸占卓母嘅身体。只有你可以说服佢离开。 如果他不听我讲 呢，那我就唯有强行修复他。 强行修复会怎样？ 卓母和我都会元气大伤，所以他自愿离开卓母的身体是最好的方法。 哦，我可以试下，但是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听。 我们见步行步。 你又不是很害怕我？ 不是。 你不用说大话，你现在的表情根本骗不到人。 我知道你不会伤害我的。 你真的信我？ 如果你要害我，你一早已经害了。 但我伤害了阿母。 这件事其实还有得掹的，只要你离开阿母的身体去投胎，我相信阿母都会原谅你的。 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对你一见钟情，但我知道我哋人鬼殊途，系冇可能喺一起，所以我希望阿母可以代替我去爱你。当我知道你哋要结婚，我系真心等你哋开心，我从来都冇谂过要伤害你哋。直到我发现阿母背叛咗你， 阿母佢几时开始出轨噶？ 佢哋已经暧昧咗一段时间。直到半年前才正式在一起， 所以这半年阿母才会对我忽冷忽热。 你还记不记得你们结婚三周年那晚，阿母临时说不得闲，结果又突然间出现。 我记得， 其实当时是我上了她身。 你的意思是说那晚陪我庆祝的是你？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因为我不想见到你难过，我霸占阿母的身体是因为我怕她会跟你提出离婚。我知道你一定会很伤心，我有试过劝阿母，但她不听，我没办法唯有上她身。我本来想着等她想通就还回个身体给她，但是当我真正跟你相处之后，我发觉自己越来越不舍得离开你。 但是怎么说你都不应该霸占阿母的身体。 难道你跟我一起这两个月一点都不开心？ 我 美琳，我想一直留在你身边，我一定不会好像阿母那样对你。 卓文，人鬼殊途，你们是不可能在一起。 又是你这个神婆， 你真的不肯离开卓母的身体？ 你有本事就赶我出去吧。 我俾多最后一次机会你， 去死啊！ 天地正气与我合一，驱邪伏魔，消除冤孽。 我宁愿同阿母一齐消失，我都唔会还翻身体俾佢。 天地正气与我合一，驱邪伏魔，消除冤孽。唔好伤害卓文啊！ 如果你点啊？你呕血啦！ 我受咗内伤。 周美林，你知唔知你突然间冲出嚟会害死如果噶？ 对唔住啊，我而家唔想收服卓文。 美林， 你会后悔噶。 我唔会。 佢会唔会后悔都系佢哋嘅事。如果我哋快啲走先啦。 嗯。 美林，你系咪真系拣咗我？ 我现在很乱，我需要时间想清楚。 我可以等你啊，无论几耐我都可以等啊。 你终于醒了，你瞓咗一日一夜，我仲谂紧要唔要送你去医院噶。如果你去边啊？ 天地正气与我合一，驱邪伏魔，消除冤孽。结。 如果你出句声啊，究竟发生咩事啊？ 我冇咗法力啊！ 就好似一个计时炸弹咁，随时都会爆。 你收声啊！ 因为我嘅无知，我唔单止搞到自己嘅生活天翻地覆，阿母变咗孤魂野鬼，仲连累余小姐你冇埋法力。 条路你自己拣噶，你冇得怨人。 我哋可以帮你修复长文。 吓！零号店二第五集，导演梁金玉。配音刘玉葵，如果连杰明饰演，唐九日曾凡永饰演，关家权廖日豪饰演，卓文张家兴饰演，卓武邓伟豪饰演，周美林黄秀霞饰演。 人尽讲肤浅的话，因听者更低级吧。神像级一一扯下，斩碎用来做灯吧。文学曾是神吧，无线上吧，上恶理吧，人扮优雅，自行略简化，未算差。人信自己了，神快活。文明尽毁，经书撕烂，低到尽头又向下。名利求属人啊，而自价未够吗？自价大减价，从不吃香蕉就养食得吗？无谓吗？人要自毁了，神也自毁。